狗屁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黎明将至，红旗万卷，大上海，这个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城市，1949那一年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也许是世界城市战斗的绝无仅有。 往昔十里洋场，人民泣血哀伤。旧中国的城市真相究竟如何？ 从十年小时听吃吃个狼吃狼。 军事败退之下，国民党妄图鱼死网破，不查不成，军民同心。 让我儿子给解放军叔叔喝水。 中国共产党广结各界志士，焕发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又开创出怎样的建设宏图？大型纪录片《解放》第四集《一唱雄鸡天下白》，敬请关注。 重庆。歌乐山，山林叠嶂，景色宜人。循着小说《红岩》的足迹，我们来到这里。很难想象，当年就在这如诗如画的峰峦之内，是一座人间炼狱。解放前，歌乐山中所设白公馆、渣滓洞，人称魔窟，是国民党关押和迫害共产党员。解放前，歌乐山中所设白公馆、渣滓洞，人称魔窟，是国民党关押和迫害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黑牢。红岩的作者之一共产党员罗广斌就曾被囚禁于此。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消息传来时，重庆还没有解放。我们该怎样庆贺祖国的新生呢？在罗广斌的提议下，同志们决定自己制作一面五星红旗，旗面是扯开的背离，五星则用草纸撕成，没有浆糊和针线，就用发霉的劳范粒将它们一一固定。谁也没见过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于是就诞生了这样一面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在他们的想象中，大星设在红旗中央，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举于红旗四角，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身边。做成之后， 大家把牢房的地板撬开一小块，将这份心血藏匿其中。所有人都盼望着，当解放的那一刻来临，他们会高举着红旗冲出，去迎接曙光腾现的黎明。后来，这段真实的历史被罗广斌写进红岩中，与江竹云烈士的形象塑造结合在一起，而这就是曾感动几代人的江姐绣红旗的故事。今天白公馆旧址已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罗广斌与狱友们的监房是其中的一个展厅。而当我们再度凝视这面置于墙面上的特殊的五星红旗时，那份对党的炽热之心，对新中国的憧憬之情，仍能穿越时空，感染着我们。或许罗广斌和狱友们并不知道，这幅五星红旗的式样曾经的确出现在国旗设计师的设想之中，而他并非专业的美术人士，仅只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期盼着新生的人民中普通的一员。1949年，盛夏，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秘书曾连松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那一年的七月，当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新政协筹委会正在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时，曾连松的心头就像开启了闸门，脑海之中几天前庆祝上海解放盛典的场面仍历历在目。这是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盛典。1949年7月6日这天，上海军民共计150万人参加了这场喜迎上海解放的游行庆典。市长陈毅率领着新成立一月有余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代表团与人民共欢喜，那是怎样一种兴奋与激动。在上海这座百年沧桑细腻而内敛的城市里，曾连松从未见过这样的狂欢，一个全民的狂欢。这样的新中国该怎样描绘？是光明，是太阳，是红与黄交织的温暖。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广大中国人民追寻光明、阔步向前的图景，就这样慢慢的氤氲开来。而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艰难百战、苦难辉煌，也包裹在这如同英雄鲜血浸染的色彩中。 1949年3月14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就在西柏坡这间小礼堂中，毛泽东郑重地向来自于全国解放区的领导人宣告：“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人民政权指日可待。而在所有需要改变的消费的城市中，最重点的非上海莫属。”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直言不讳，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它带有世界性质。 在我们到达的这个清晨，外滩还没有从蒙蒙细雨中醒来。在这样少有的静谧中，我们不难寻找到那些与黑白老影像里重叠的影子。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老上海，而这是往昔的沪上现实。 各国族界瓜分林立，外滩洋衣，唱武汉歌。这所谓的洋气，所谓的民国风情，却与中国人民毫无关系。回望民国上海，开放领先与四分五裂并行，苦难深重的历史本色无法抹去，纸醉金迷掩盖不住饿殍遍野，十里洋场淡泊不了屈辱悲凉。当人们在老新闻的影像中满眼都是摩登和富足，却又曾注意到旧上海的每一天凌晨，从城市的垃圾堆中和官僚资本家的工厂里，都会有五六具穷苦儿童和童工的尸体被抛落街头。 当时辰光呢，上班啊，真是苦，六进六出，是六点钟要进去，已经做生物了，要夜里向六点钟，那都是夜班。夜班的时候，六点钟进去要第二，做十二小时一天，吃个冷中冷饭。到了热天，侪是吃手足手饭，手足手饭不好吃的，但是没办法，也要吃，是吧？就搿能是过搿能 个 日子。 杨富珍老人，解放前上海几十万受剥削工人中的普通一员，追寻着他的记忆，中国工人运动史诗般的画卷也从上海铺陈开来。从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到对战军阀的三次武装起义，从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救亡事业，到解放战争阶段席卷沪上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工潮，上海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而如果说有谁对这一切恨之入骨，恐怕非蒋介石莫属。1927年，正是由于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大肆镇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蒋介石攫取到了权力，并蜕变为党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形成以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为基础的反革命独裁。 外滩，上海走向近代化国际都市的起点。1949年4月，当得知南京失守，蒋介石这位下野总统忙不迭地从隐退的家乡出关，亲临这里布防。在他看来，只要上海能扛住六个月，英美必定出手。有帝国主义干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否爆发也未可知。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1949年，新时代转折在即，正义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终将在上海这座与国共两党、与整个中国乃至与泱泱世界都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拉开对决。 1949年1月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循环播放着这样的消息：中共中央希望上海的进步技术人员能够留在城市，为建设新中国、新上海贡献自己的专长。这其中提到了赵祖康的名字。作为乐西、滇缅两大救国公路的总设计师，建设报国是令赵祖康魂牵梦绕却隐恨半生的夙愿。抗战胜利后，他心怀抱负，几经艰辛完成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希望能够为这座城市勾勒出美好的前景蓝图。但接下来的一切却都非他所愿。北平解放这一晚，守在家中悄悄收听中共电台的赵祖康内心剧烈地颤抖着。北平和平解放了，这座千年古都未经炮火得以保全。接连几晚，赵祖康在中共的广播呼唤中沉思彻夜。他在抉择，抉择一条出路，一条属于城市也属于他本人的出路。此时长江以北大势已定，山东、东北、 华北解放区的每一处景象都与国统区的颓丧有着天壤之别。这些珍贵的照片出自鲁迅之子周海婴之手。这一年，百余位民主人士分批从香港辗转返回大陆，刚满20岁的周海婴和母亲徐广平也在其中。从这一张张笑脸上，我们很难看出他们刚刚经历的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旅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他们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封锁，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们坚定了与共产党人共建民主共和国的信念。李济深、沈钧荣、马叙伦、朱学范等55名民主人士联合声明：今天是我们人民翻身改造历史的时代了，我们要创造一个人民做主人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紧随其后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立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949年3月25日这天，他从上海匆匆赶到北平西郊机场，在那里他将和其他160多位民主人士一起拜会老朋友。这天，毛泽东再会老朋友黄炎培。4年之前，两人曾在延安就政权兴亡的问题展开过深刻的讨论。自那以后，黄炎培就坚信为共产党必得天下。1949年北平重逢，预言成真，但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以民主新路之号召，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一切就如同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的寄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民主新世界面前难关横亘，国民党兵败回城，是谁在守护城市，捍卫人民财产？解放第4集继续讲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常州、无锡、芜湖相继解放。四天之后，梧州、苏州解放，上海西北西南已被攻克，城市顿时形同孤岛。只待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即可乘雷霆之势万军强突。但恰恰就在此时，毛泽东连发2封电报，刹住了3野10万主力军挺进的步伐。 暂时息鼓，其来有因。在当时北平双清别墅，毛泽东的案头摆满了有关上海的资料。1949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电告三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28日，毛泽东又一封急电告诫，暂时不要去占昆山、太仓、吴江、嘉兴驻点，以利我们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自进驻香山双清别墅以来，毛泽东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上海工作会议，与地下党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商谈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每一次毛泽东问的都很细，上海有多少工人阶级，有多少人处于失业，有多少资产阶级，每月需要多少燃料电力，需要多少粮食， 情况绝不容乐观。此时的上海，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国民党滥发金圆券的恶果，使得民生凋落，人心惶惶。这个在计划中本应是要去改变的最大的消费城市，不仅生产没有，连消费也都谈不上了。难关 正横亘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而一切也正如毛泽东对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长的陈毅所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有能力进入上海，但如果我们不能管理好上海，不能让上海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进了上海也会被赶走的。如果我们在上海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一定搞得好。 上海以西200公里，古镇丹阳。1949年5月，这里变得异常热闹。中共中央4000名南下干部齐聚于此，做什么呢？按照陈毅的话来概括，就是学习怎么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就是在丹阳这处僻静的小院中，陈毅完成了他由上海战役总指挥到城市未来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丹阳集训期间，所有干部都像这样小马扎一坐就是通宵达旦，合计100余万字的200多种上海概况手册，每一本都要通读理透。而大军战士则把人手一份的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时时记，刻刻念。1949年5月10日，在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上，陈毅严肃批评了渡江以来军中一些违反纪律的事件，再次严明纪律。他强调说，上海的城建设施、楼宇场馆、企业工厂、商贸机构，就好比珍贵的瓷器，占上海就像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而进入城市之后，军队严禁进入民房，这让很多同志犯了难。见同志们若有所思，陈老总拍了桌子，纪律就是纪律，天王老子都不能改，我们要把上海完整的交还人民，这是给百姓最好的见面礼。 一般呢要做一些训练学习啊，这个跃升姿势啊，学习啊，这个跃升纪律了。你比如你有一些姿势要学的，你遇到美国人怎么办？如果美国兵怎么办？你每个战士都要懂啊。然后遇到老百姓人家不欢迎你怎么办？这是好多提及了好多问题啊，叫大家学习。 很快，上海战役总前委的工作报告被发送中共中央，在收到的回电上，毛泽东史无前例的4次重复同一个批语：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共产党在殚精竭虑地保全城市，而国民党也在着急忙慌地动作频频。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里，各路大员的明文暗电不断，中心意思不外乎一个：勿使上海变为死城。 1949年5月14日，上海最大的船舶企业江南造船厂收到一道军方命令，江南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着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却是一道要求拆厂搬迁的手令。而关于这样的命令，当时的国民党军内部早有指示，凡抗拒命令者，能抢则抢，抢不动就回。这是抗战胜利以来江南造船厂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然而让国民党特务们惊恐的是，面对强拆的指令，造船厂工人们迅速联合起来，同仇敌忾。他们合力把重要档案文件、造船装备隐藏起来，并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护厂，阻止特务的强迁破坏。而无独有偶，在武汉汉阳船舶修造厂， 当得知国民党撤退要拆厂搬迁时，前工李树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此时的武汉，国民党留守部队残酷破坏、爆炸、打砸、屠杀，千钧一发之几天，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紧张展开。1949年5月20日，武汉在人民合力护城的运动中解放，汉阳船舶厂在中共接管干部的帮助下，追回被转移的机器，迅速恢复生产，修理残舶，支援前线。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外围打响，一杆穷途末路，国民党大开杀戒。提篮桥监狱中关押的5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到只剩28个。曾下令彻查黄金运台事件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干事黄进武，被特务悍然绑走活埋。而他的父亲，正是此时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同为成立新中国着手人民政协筹备会的教育家黄炎培。与此同时，就连参与护厂的工人们也成为特务们严密追捕的对象。那一年杨富珍只有17岁，但保护城市、保护工厂的运动，他却毫不犹豫地冲在第一线。他和所有期盼翻身的工人阶级一样，用生命守护着工厂的生产线，等待着解放的来临。 保护工厂我真是不害怕的，觉得这个工厂是人民的大气才打了上好苦了，所以现在呢，国民党要破坏不允许，那么是把工厂要保护好，啊啦，这个就是讲是阿拉个财产，不好被破坏。 工人在行动，劳动群众在崛起，血腥与恐怖根本阻挡不了人们奔向光明的决心。在中共地下党的号召下，上海10万工人组成人民保安队、纠察队和宣传队，保卫工厂，保卫城市。1949年5月24日凌晨，上海战役外围战斗结束，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向市区进发。上海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员工加紧日夜值班守护，枪声在耳，但能源未断，车辆召开。苏州、河北的同胞们，阿拉南边解放了。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广播电台传出了喜悦的呼唤。这一天清晨，继续北进的解放军部队悄然进入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南京路。看到这一幕，永安公司4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迅速感知出一面红旗，冲上了公司顶楼。永安公司启云阁是当时南京路上最高的建筑，然而就当他们刚要把红旗升起，一阵弹雨袭来，旗声断了。子弹来自于苏州、河北，在那里还有国民党军在负隅顽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黎明将至，红旗万卷，大上海，这个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城市，1949那一年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也许是世界同时战斗的绝无仅有的一幕。 往昔十里洋场，人民泣血哀伤。旧中国的城市，真相究竟如何？ 从胜利学人，吃个狼子狼。 军事败退之下，国民党妄图鱼死网破，误查误成，军民同心。 但我儿子给解放军叔叔喝水。 中国共产党广结各界志士，焕发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又开创出怎样的建设宏图？大型纪录片《解放》第四集《一唱雄鸡天下白》，敬请关注。 老电影《战上海》中已经极尽功夫地描绘了苏州河战斗的情景，但仍不足以表现真实战斗的惨烈。如今亲临外白渡桥，我们仍然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危险。 当时国民党军队守军占据桥北的邮政大楼、理查饭店和百老汇大厦，在这些可以俯瞰大半个上海的建筑里，国民党军形成了强大的交叉火网，而桥南的解放军阵地几乎没有屏障，伤亡惨重。很快，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7军军长聂凤智亲临一线督战，得到的消息却是，一个月前曾在渡江战役中最先突破长江天险的渡江第一船全体战士已牺牲在四川路桥头。这个消息让部队内部反应极为强烈，战士们纷纷哀求，就让我们开一炮吧。有的部队甚至已经准备将待命在郊区的榴弹炮营拉上阵来。 指战员们几乎是在哀求，聂凤智心中何尝不痛？他当然清楚，只要炮火压制，对岸的抵抗即可瞬间解决。面对群情激昂，聂凤智只问大家一句话：如果上海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下毁灭，却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遭到损坏，历史将怎样记下这一笔呢？ 寻火映红了苏州河，时间在飞逝，牺牲在继续，焦灼的战局已经持续整天，而就在战线厮杀的背后，另有一番争分夺秒的博弈也片刻未停。 这也许是世界城市战斗绝无仅有的一幕。1949年5月26日的邮政大楼向南的窗边，国民党军的机枪对着外白渡桥猛力开火，而就在同层靠北电报电话业务的窗口之中，职员们还在上班。此时的邮政大楼南边所有面对苏州河的窗口露台制高点上， 不时会有几名职员走到国民党军的阵营前与这些士兵攀谈，看似寻常，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在邮政工会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邮政员工。 而就在此时，邮政大楼中一通又一通电话接连传来，电话的另一头是市长办公室。 也就是接下来的两天，赵祖康迎来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刻。国民党各位大员溃逃前夕，他被紧急任命为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没有忘记北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在广播中的召唤，此前他已同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接触，了解到中共中央对于城市的种种保护政策之后，赵祖康大为感动。此时的他已经做出了抉择。 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区的战斗打响，赵祖康指示各警察局不要做任何抵抗，缴械投降。其后他马不停蹄地拜会中共接收代表，诏令国民党政府各局处主要负责人依照指示抢修工程，维持治安，保管档案，恢复交通。一天后，苏州河南解放的消息传来，已连续打了一整天电话的赵祖康在日记里匆匆写下苏州河南岸解放，就继续投入到释放被捕学生、拜见各民主人士的工作中去。这一天当看到市府大楼上竖起的白旗，赵祖康的内心稍稍舒展，但苏州河北的战斗还牵动着他紧张的神经。邮政大楼里不断接到的电话，正是赵祖康以市长的身份规劝国民党首兵放下武器的竭力斡旋。 赵祖康正不断通过电话劝降，邮政大楼内的员工正极力设法稳住国民党军的情绪。与此同时，永安公司起于阁上，红旗已经升起。 这是1949年5月25日南京路上飘扬起的第一面红旗，继而整条街道、整片南岸、整个城市纷纷跟进。上海各工厂商号、市民住户接连打出红旗，霎时间招展四海，耀眼夺目。而苏州河以北的硝烟也在不知不觉中密集消散，无影无踪。 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和上海各界的政治攻势下，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守军终于放下武器。5月26日，已经奔忙几天的赵祖康在日记中写道：下午20至40时半，与人民解放军联络员刘光辉、邮政大楼代表王玉光解决邮政大楼，国民党军光荣投降了。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中国，几至世界，都见证了这样的历史瞬间。前夜有雨，地面潮湿冰凉，而当人们推开家门，看到的却是解放军的部队整齐地排列在街边，或坐，或卧，睡得正香。10万大军全部恪守入城准则，无一进入民宅。 我们特别是到了江南，甚至都以后都10点、7点了，到那睡觉了，那不违反一定纪律，不进到老百姓，不到老百姓家里去。这个我们那个解放军的纪律移民，到哪里社区弄火营？ 秦怡当时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影星。但当解放军在街头走过，他却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追星族。从那一天起，这个曾经的花花世界终于属于人民了。 我是给他倒了水，叫我儿子给解放军叔叔喝水啊，他们好久没有喝水，结果他就老是笑，他也不懂，才2岁不懂啊，他喝给解放军叔叔喝，自己去喝一口。我说你自己不能喝，你要给他说我自己要喝，就是 给解放军叔叔的喝的水，我也喝一口，我将来也成解放军。他就跟我讲， 那些天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的企业家荣毅仁，原本计划举家迁去香港。自抗战时期，荣氏家族企业历经了帝国主义的疯狂绞杀、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劫掠，此刻已是千疮百孔，全家人去意已决。上海解放这天，荣毅仁驱车外出，目睹此情此景后，他深受触动，当即决定全家留在上海，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后来荣毅仁曾这样说道，那时我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政党能够训练出这样一支军队，但我很清楚，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一家子时光荏苒，每月但逢十日、二十日，上海最繁华的街头，这一幕仍会出现。六十多年风雨无阻，他们来自于一支有着光荣称号的队伍——南京路上好八连。 那是从梦醒来，什么都是新鲜的。有这些反应呢，南京路上的粉都是笑。哎，一看人这个衣服多好，总一身飘飘，你看我们这个老鼠就嫌弃了。当时呢，这些问题呢，当时我没有拿它当小事，就进行了教育，发扬我对艰苦奋斗。有了成绩以后，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一以至坚，为人民几十年聚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作诗赞颂过的一个连队。在随后的岁月里，好八连创立为民服务站，定期为百姓提供免费生活服务。 今天你来收什么？还是 不需要 收鞋啊？ 炒蛋， 炒蛋，炒蛋。哎呦， 好！哎呀，今天几点就过来的？ 四点半， 四点半就过来了。 收鞋、配钥匙等等，看似简单的服务，一直传承至今，并带动起一大批自发组织加入服务队伍的群众，成为南京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全国各个得到解放的城市里，像好八连这样的人民子弟兵序列又何止千千万万。石家庄、沈阳、北平，随着这些中国重要城市相继解放，人民子弟兵纪律严明、艰苦朴素、爱岗为民的形象逐渐深入城市人民的心目中。 这份珍贵的档案自1949年传承至今，这是当时驻守北平城的四野战士赵玉灿写下的立功决心书。在这些工工整整的字迹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这一次入城八大政策一条也不犯，如果打扫街道有金砖手表也不动，群众纪律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也不动，美女金表买不动我心。入城八大政策正是毛泽东亲笔拟就的约法八章。在这些炽热、坚决、质朴、可爱的字迹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更迭给这个山东省昌邑县洼城屯的农家子弟兵所带来的全新境遇，但他所投身的政党与事业的作风本色却是永恒不变的。 1949，旌旗漫卷大江南北之时，共产党人如何联手各界志士，筹划建国伟业？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又开创出怎样的建设宏图？解放第四集继续讲述。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来了。这是1949年5月31日，陈毅在参加纪念五卅运动大游行的盛会上和现场的工友们说的第一句话。这一天 上海百万工人2300余名代表齐聚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前，刚刚与陈毅交接完市长工作的赵祖康目睹此景，心中感慨万千。 在5月28日下午，陈毅又跟我父亲谈了一会儿，我们研究过了，希望你留下来还是当公务局长。他还有点顾虑，陈毅是非常聪明的人，跟他说你放心，我们是很能合作的啊，还是做你的公务局长，为新上海出力。我爸爸对这句话记得非常深刻。 就在城市解放的那个夏天，上海遭受强台风袭击，接连几天陈毅都亲自率领抢险小组驻扎一线指挥救灾。 工程抢险前夕，陈毅市长亲自出马，带了我父亲一拨人到现场办公，现在叫现场办公会议，或者叫抢险救灾会议。那回来以后，我爸爸非常感动的，从来没有过市长对这些社会那么大的问题都叫他去，到公务局长去，市长不出马的。所以回来他就跟我妈说，哎，共产党干部不一样，共产党不一样，他们就通过跟党的优秀的那些老同志的接触共事中间认识共产党的，不是光看你讲大道理。 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当陈毅联手各界人士恢复城市生产，共建民主新上海的时候，远在东北共产党领导下的鞍山钢铁公司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全面开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厂区的生产设施、冶炼设备都是鞍钢工人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积攒自行拼装起来的。今天的鞍钢已是年产量跻身世界前十的龙头企业。当我们行走在鞍钢的厂区，眼前的恢宏已令人很难再想到这里曾经有多么的破败。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然而从抗战胜利到鞍山解放前3年的时间里，鞍钢的总产量却只有9000吨，其中最后一年几近于无。 辽沈战役结束，鞍钢计划重新启动，但就连二战后遗留在这里的日本专家都摇头说，鞍钢重启得依靠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这两点眼下都不太现实。而即便如此，复产也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厂房推平了，种高粱。 难道说就只能这样把厂子扒了种庄稼？老工人孟泰接受不了，他的前半辈子受尽地主剥削、鬼子凌辱、资方压榨。鞍山解放的那一年，孟泰50岁，用他自己的话讲，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跟着共产党棒打不回头。于是就在鞍山最冷的那几个月，孟泰动员起十几个工友，不顾东北数九寒天狂风暴雪，跑遍被炸成废墟的厂区，挨个角落翻找，搜集起上千种废旧材料、上万种零备件，堆满了好几间库房。这就是后来誉满全国的孟泰仓库。 他的重点，而时隔多年，我们或许已经很难想象，曾经就是在这里，这样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的厂房，被孟泰和工友们从冰里、雪里挖出来的零件，堆满了不止一座。 当家作主、共建国家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孟泰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兄弟和鞍山市民行动起来。1949年6月27日，鞍钢解放后的第一座高炉炼铁厂2号高炉出了第一炉铁水。 最后而出第一炉铁，看那个铁花，那哎呀，那简直他们兴奋的，就大伙儿在一起呀、抱着啊，那连跳带蹦，把那帽子啊都那个铁那往飞过去，一个都 越来越大， 有一个多月也没有。一直没回家，完我就和几个小同学晚间我就去看看老父亲啊。他寻思这不又哪个学校去采访，他也没看出来是我那个小朋友，你们都坐吧，就让到他房间，完事还给这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倒了水，最后还给我倒完水，我就那么瞅一瞅，我说爸呀，你怎么老也不回家？我妈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看。哎呀，他妈爸，那是你怎么来了？啊，我说你也老不回家，你身体也不好，我妈不放心，叫你来看看。完事儿，我当时啊，就这些同学啊，都哈哈大笑，就觉得自个儿女儿都没有认出来。可是我当时，我也没笑，我也没干，我心里就好酸。我这个老父亲呢，一心一意的工作。 1949年7月9日。在专家技术人员和近万名工人的不懈努力下，解放后重新设立的鞍山钢铁公司全面开工。一个月后，老孟泰终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鞍钢的产品已经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解放区的建设现场和进军全国的前线征途。 1949年7月1日，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来联名贺电，慷慨颂扬，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100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贵党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 中国人民怀团结，4万万7500万人民，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太阳升起是真方的，以自己辉煌的光阴普照大地，迅速的当地广东政府留下来的5年缩水只好真正的长城建设起一个干净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发动建万岁。 这是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世界发出的宣言。在与会的134名代表中，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占46人，仅过1/3。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各界642名代表集集一堂，共商国事。会议期间，曾有代表建议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是否应该换一换。毛泽东坚持认为只有这样的词句才能体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时刻提醒大家居安思危。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在北京上空的是采用了曾联松设计，代表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然而那些在监狱中饱受折磨的同志们 没有能够等来手举红旗冲出牢笼的那一天。重庆，歌乐山，乐意不在，歌是挽歌。1949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白马山防线，两天之后向重庆发起总攻。溃逃之前，敌人恼羞成怒，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展开大规模集中屠杀。11月27日，一天之内，185人惨遭毒手，幸存者只有35名。此时距离重庆解放只差3天。歌乐山中已经回响着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罗广斌就在幸存的35人之中。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战斗刚刚结束，侥幸脱险的他跌跌撞撞的奔回了白公馆。在曾被关押的牢房门口，罗广斌终于支撑不住，跪倒在地，近乎爬行着挪到这个角落。他撬开地板，将那面倾浸着鲜血的五星红旗紧紧地捧在怀中。与他同一牢房的其他同志全部在大屠杀中罹难，没能看到为之奋斗终生的崭新的中国。良久，罗广斌颤抖着站起身，他慢慢地走到门外，走到歌乐山头，伸开了手臂。寒风中招展的红旗猎猎作响，罗广斌任凭泪水夺眶，涕泗滂沱。岁月流转，今天的白公馆已几经翻新，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体建筑群中唯一原封未动的历史见证是院子角落的16树，它的种子是由最早被关押在这里的徐小轩烈士亲手播下。当年每次白公馆放风的时候，狱友们都会给这棵树浇水除草。60多年过去，它仍根深叶茂，流花似火，倔强的树干越过高。 这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托起的朝阳，在那些枪炮嘶吼的浴血激战中，在那些暗无天日受尽折磨的牢狱岁月中，他们憧憬所有受压迫的人民挣脱枷锁，憧憬他们的下一代能平等自由地沐浴在共和国的阳光下。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拐五偏迁，人民武艺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诗人尽会更无钱。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